分分合合，是是纷扰，爱恨交错，能陪你到老的人又有几个？是谁让你难分难舍？有谁和你卿卿我我？光阴荏苒，红尘阡陌，为你痴心不改的人真的不多。你的命中注定缺我，所以我不顾一切靠近你心窝，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求相濡以沫。我不想守望在寂寞的角落，会飞奔向你如飞蛾扑火，我就会飞奔向你如飞蛾扑火。会飞奔向你如飞蛾扑火。